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是研究规管投白票。民建联周浩鼎， 投票本来是你个人的选择。如果你话有人发动操纵一个大型投白票的一个 campaign， 呢个就有问题喺里面。 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 呢个一个选举的基本自由，投白票都不会冲击个制度，佢会反映咗市民的一种声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星河浩瀚，宇宙无垠。 天呢，其实从来都是很神秘的，逢在地球大气层以内的就是气象学，在大气层以外的无尽的太空的日月星辰呢，那些就是天文学。 浩哉宇宙， 主持李伟才、杜婷。 四月十八号起，逢星期日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带你穿越星空，想象无限。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16号，疫苗接种群组扩至16岁或以上，增三间中心接种伏必泰。 新增6宗确诊，2宗本地个案为夫妇，妻子源头不明。 骆慧宁称情治危害国家出手必到位，给外部势力教训。 美国扩大对俄罗斯制裁，驱逐10名驻美外交官出境。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四月十六号星期五嘅早上，今朝早主持千禧年代嘅咧有叶冠霖。首先交代一啲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下关香港接种疫苗嘅情况先。咁而家咧，政府一路都话咧，希望多啲人打疫苗噶。咁寻日咧就有啲新嘅谂法推出嚟。嗱，其中咧就讲到有边啲人可以打疫苗咧。咁政府寻日就宣布啦，会扩大接种年龄层噶，就去到16至29岁。下个礼拜五开始咧就可以预约噶啦。之前就30岁以下唔得嘅，咁而家加埋16至29岁都可以去到打疫苗啦。另外啦，政府就话咧，基于伏必泰嘅保存期有限咧，考虑到本港嘅储存同埋接种能力。接種中心咧就將會運作去到九月底嘅啫，咁所以如果你係想打伏必泰嘅話咧，最遲就要八月底咧就要打第一針啦。咁呢個咧就係一啲政府新嘅公布。對呢啲嘅講法，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咧請嚟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同我哋一齊交代一下政府嘅諗法係點嘅。早晨，局長。 早晨啊，葉冠霖。 係，不如先講大下擴大嗰個接種群先。而家去到十六歲嗰度，而家個諗法係點樣嘅呢、這個？ 哦、好啊，葉冠霖，就今日咧就係、是、我哋嗰個接種計劃咧就係、是、第50日，咁目前嚟講咧，我哋係有98萬多嘅市民咧係，或者應該98萬多劑嘅疫苗咧係注射咗嘅，咁今日嚟講可能都有機會去到100萬劑嘅疫苗啦，咁而打咗第一劑疫苗嘅市民咧係有648000多人嚇，咁大約佔我哋16歲以上嘅人口咧。是差不多一成的，咁呢個就係我哋疫苗接種計劃進行咗50日之後咧，第50日咧就目前個情況。 嗯， 咁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按嗰個嘅優先組別咁樣嚟開放嚟去接種疫苗啦。咁我哋尋日就宣布咗咧就係將由下個星期五開始啦就可以喺網上咧去即係預約。就是16歲至到29歲組別的青年人呢都可以去接種這個疫苗。咁要注意啦，伏必泰疫苗呢就係、是即係16歲以上，這個科興疫苗呢就係、是、18歲以上嘅。咁變咗嚟講呢，我哋就嗰個接種計劃呢就涵蓋曬16歲以上嘅人口，咁呢就大致上嚟講都佔我哋整體人口88%嘅。 嗯， 咁我相信呢個咧就係所有都合資格嘅市民咧都係可以接種疫苗，我亦都希望能夠可以盡快啦，更多人可以接種疫苗因為我哋目前嚟講咧就有嘅疫苗嘅供應係充足啦，有兩款疫苗，我哋嗰個疫苗接種嘅場地、人手各方面嘅安排咧都係充足，同埋咧都係流暢嘅。 这个话开放到16岁以上啦，系咪都算差唔多系可以容许打嘅都已经扩到尽，因为有啲疫苗话即系16岁以下啲未必得噶嘛，系本身疫苗安排，即系其实已经去到打得嘅都俾打咁滞噶啦，等于。 因为以目前嚟讲咧，就系、是、即系伏必泰疫苗同埋科兴疫苗，佢哋都有一个最低嘅年龄嘅要求啦。咁就基本上嚟讲咧，都系已经系16岁以上吓，就系、是、目前系咁样。當然啦，即係有啲疫苗佢哋研究緊啊，可唔可以再將個年齡咧就再降低啲嚇、啊？即係年輕人就都可以嚟去接種。咁呢個要等數據嘅，亦都要等專家去判定咗之後咧，就先至係再下一步啦。但係目前嚟講好清楚㗎啦，亦都係希望咧就係、是、我哋即係香港目前嗰個疫情咧。就第四波就水尾啦，但是都是要睇埋呢兩個禮拜睇下情況係點，因為始終都是復活節假完咗之後啦。咁我哋都是喺個疫情喺受控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想盡快咧個生活係回復翻正常嘅，啊經濟活動可以恢復，可以跨境出行，可以係我哋嘅一啲其他社交措施嗰啲咧就可以有空間放寬。咁我相信呢個都係大家一致嘅目標嚟嘅。咁如果要做到呢一樣嘢呢，我哋就要除咗我哋本地疫情係受控之外呢，當我哋一開放咗喺境外有呢啲咁嘅即係人員嘅往來呢，咁你其實在所難免地呢，再加埋喺個社區可能有啲隱形嘅傳播者呢，咁係有機會隨時呢係會有一啲感染嘅爆發嘅。咁如果我哋自己本身喺個社區裏面冇一個好強嘅防疫嘅屏障喺度呢，咁好容易呢啲嘅爆發呢係會成為一個大規模嘅爆發。咁面對咁嘅情況嘅時候，到時呢我哋又返返一個咁嘅惡性循環裏面呢，又要刪返晒啲場所，即係停晒啲活動呢，咁我哋嗰個經濟社會民生嘅影響呢係好重大嘅。咁所以喺嗰個有效嘅方法當中呢，除咗就係話即係大家唔好出街，或者係我哋個就係酒樓食肆嗰度呢就係唔可以坐咁多人咁。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的，因為全世界現在都在做的，因為我們都全世界現在應該打了超過8億劑疫苗，由全球各地你見到一些地方他們的接種率是高的時候，那些的確診個案事實上是大幅度回落的，亦都是呢特別是那些重症呢要入這個加護病房或者是死亡個案那些呢，基本上都能夠有一個即是足夠的保護。就算我哋講呢個科興疫苗本身，一般我哋講佢哋嗰個有效率啦，但係你睇翻相關嗰啲數據咧，都其中一點都好清楚嘅。如果係感染咗咧之後咧，嗰、那個嘅重症或者係死亡嗰度咧，基本上嗰個保護得到100%嘅。咁所以咧就疫苗接種始終都係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咁變咗嚟講咧，我哋都係要爭分奪秒，點樣能夠盡量喺最短嘅時間之內喺個社區裏面咧有最多人接種疫苗，建立呢個防疫嘅屏障。呢、這個其實都係我哋嗰個目標，同埋大家應該共同嗰個首要嗰個任務嚟嘅。 之前局長講嗰度啦，暫時到依家就係10%到嘅接種啦，第一劑咁計。咁而家開咗16至29歲啦，啲後生啲嘅群組，你預計個反應會係點咧？有啲講法就話後生仔如果中咗嘅話咧，相對可能個後果反應會輕微啲喎，會唔會佢哋都冇咁大積極嘅意欲去到打針咧？ 其實咧，就我相信而家現時嚟講咧，喺個社會裏邊咧，面對緊個現象都係咧，就點解咧？因為我哋嗰、那個疫情啊，相對於其他嘅歐美國家或者係東南亞國家好多地方咧，我哋個疫情相對嚟講咧都係冇咁嚴重。我哋嗰個死亡嘅個案，我哋嗰個嘅即係每天嘅感染嘅數字咧，都係相對咧就係冇咁高。咁變咗嚟講咧，就再加埋咧，就大家都有啲嘅猶豫啦。咁或者係當即係所有接種計劃都係㗎啦。你一接種計劃開咗之後咧，咁你有一啲嘅即係嚴重嘅事件，可能有啲死亡嘅事件發生，佢都係發生在佢接種疫苗之後嘅。但係佢又未必一定係同佢咧係有嗰個嘅直接嘅關係，有因果嘅關係。咁但係個心理上係會有個影響，咁所以有一種所謂叫做即係打疫苗嘅一個猶豫咧。咁呢一個就其他地方都有出現嘅。 即 係面對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咧，就係即係我哋最重要嘅都係一就係喺嗰個疫苗嘅安全有效方面咧，就多作解釋啦。另外就係真係打咗疫苗之後，大家睇翻啲數據，我哋喺嗰個專題網站上邊咧都有一啲嘅相關嘅數據顯示啦，同埋最近專家都有去分析咧。 就係好多嗰啲嘅即係譬如心臟病啊、中風啊、血管等等嗰啲咧，其實嗰個嘅比率咧係即係冇接種疫苗嘅比率咧，都係比接種咗疫苗之後咧係高嘅。咁、所以即係顯示出係安全啊，係有效啦。咁另一方面當然就係咧。打咗疫苗之後，對於我哋去恢復正常生活嗰個嘅重要性、個緊迫性啦。另外好實際啦，就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我哋嘅同埋咧就係、跨境出行，無論係去外地翻內地，無論你係工作經商、探親、旅遊等等，事實上咧都係。我需要有我哋自己本身咧有高嘅接種率，我哋本身咧係有一個咁嘅防疫屏障嘅。 OK， 咁而家我哋都同好多其他地方都傾緊啦。除咗我哋話喺內地之外，另外而家譬如話同新加坡，另外有同其他地方包括日本、泰國、澳洲、紐西蘭等等咧，其實都有同佢哋接觸，有同佢傾咧，就係話如果大家恢復咗往還而打咗疫苗之後。究竟在相關的檢疫安排上各方面呢能夠可以怎樣來去擴寬呢、 OK， 好，剛才局長提過即疫苗猶疑這件事，我見到昨天另一個公佈就是講接種中心就說做到9月底打伏必泰的話8月底就要開始打第一針了，這個不是為了應對疫苗猶疑而想出來的方法？ 其實這個呢就是有幾個原因的，第一就是剛才我所說呢，我們其實要個經濟社會各方面呢盡快恢復正常，我們其實呢就是要盡快有一個高的接種率，咁而事實上都係嘅，因為到到年底咧，亦都係到每年咧嗰個嘅即係流感高峰期，亦都係疫症即係比較活躍嘅時期咧。咁、所以我哋更加要趁呢段時間咧做好個防御嘅準備。咁所以咧，事實上係有實際嘅需要咧，係盡快嚟去做嘅。第二咧就係、咧，我哋喺嗰個嘅實際安排上咧，嗰、那個疫苗嘅供應，我哋嘅接種中心。我哋嘅人手布置等等咧，其實已經喺曬度噶啦。我哋而家每日咧就譬如尋日咁樣一日咧，我哋係接種咗唔夠30,000針嘅，但係我哋嘅疫苗接種中心咧係完全有能力咧係可以處理到50,000針嘅。咁所以我哋有啲資源咧，其實已經喺度，接種能力喺度，不過我哋係冇充分利用。咁其實變相呢個都係一個浪費嚟嘅。第三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咧，市民嚟講咧就好多咧，佢哋唔係話即係唔打。佢係話：不如我哋睇下先啦，等下先啦，會唔會有新嘅疫苗啦，或者係咪咁急啦咁樣？咁變咗嚟講咧，我哋都係希望能夠可以勾畫到一個嘅即係時間表、路線圖，就係、嘅。既然而家我哋首要嘅目的係希望能夠盡快讓到社會咧係脱離疫情、恢復正常，我哋嘅目的希望建立一個防疫屏障。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大家就除咗你真係健康原因係不適宜接種疫苗之外，其餘嘅。都是鼓勵咧，盡快去打。咁於是乎咧，就清楚有一個嘅時間表咧，大家就按照呢一個咧，用好我哋而家已經有嘅接種能力。咁其實係啲幾方面嗰個考慮嚟嘅。 之前又聽過話係咪同嗰啲疫苗會過期，即係擺唔得耐嗰樣嘢？咁而家似乎又唔係嘅，即係其實呢條死線係政府自己定出嚟嘅，係想頭先聽你咁講。 實際原因嚟嘅。 唔好意思，聽唔到，啱啱窒咗。 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嚟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喺嗰兩款疫苗咧，我哋都係訂咗750,000劑嘅。伏必泰疫苗咧，佢嗰個儲存咧就要超低温嘅環境咧。佢生產咗出嚟之後咧，其實只可以保存6个月嘅。咁佢生產咗之後咧，佢又要做一下啲檢測啊，跟住之後安排運送嚟啊。所以嚟到香港咧，其實實際上咧嗰、那個可以用嘅時期咧，大約3至4个月到嘅。咁我哋亦都係同翻嗰個供應商咧，但係大家係有個安排咧，嗰750,000劑嘅疫苗咧係會分批咧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咧就係、當佢嚟到嘅時候咧，當然就係應該係盡快嚟去用咗佢嚟去接種咗。咁所以咧變咗嚟講都有呢一個時間上嘅考慮。咁我哋都考慮翻成個接種計劃咧，我哋由2月26日開始。咁就亦都如果我哋係要盡快希望能夠完成嗰個嘅接種，亦都要防喺冬季嘅時候年尾呢就再一啲即係爆發疫症嘅活躍時期呢，咁變咗我哋集中喺呢幾個月之內嚟去做呢， 就係、是、事實上咧都係有個需要喺度。 OK， 嗱，因為我見到你哋訂咗就750万劑伏必泰啦，暫時嚟咗香港大概200万劑到啦，剩翻550万到啦，應該。咁而家就其實譬如啱啱嚟嗰批4月13日嗰批，佢預計到其實就話之前講係7月中至8月中到嘅，即係按道理有550万劑，其實嚟緊一路枕住，其實人哋都有供應嘅。如果萬即其實往後我哋都仲有得打喎，但係可能基於頭先你講疫苗猶豫嗰樣嘢，先谷到上嚟九月底前啫，係咪啊？ 嗱，我諗係幾個因素加埋一齊嘅，就個疫苗本身咧，就係、是、伏必泰疫苗嗰個事實上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處理咧，佢係即係比較複雜嘅。 嗯， 佢嚟到嘅時候咧，可以用嘅時間咧係短嘅。 嗯， 咁所以變咗咧，就一定係要咧有疫苗到，盡快接種。 但係而家有550万劑未嚟噶嘛，其實係。 係啊，所以我哋而家喺嚟緊呢幾個月到九月底之前咧，我哋嘅疫苗接種中心由5月1日開始咧，我哋總共有24间都係接種伏必泰疫苗嘅。 嗯， 啲24间嘅接種中心咧。本身嗰個處理能力咧，喺未來嗰幾個月咧，其實基本上處理600万劑咧係冇問題嘅。咁換句話說咧，就嗰啲疫苗本身係會分批嚟到呢一度。 嗯， 我哋嗰個嘅接種中心有能力嚟去做呢方面嘅接種。 明白。 咁所以更加需要咧，就係、是、有一個清晰嘅信息，同埋一個清晰嘅安排，話俾市民知道，咁讓大家咧能夠可以有所準備，同埋有所考慮。嗯，咁嘅時候咧，就如果係即係除咗話身體情況係不適合之外，咁嘅時候咧，盡量都鼓勵大家咧嚟去趁呢段時間咧嚟去接種疫苗。 明白，即係個接種能力係喺度啦，頭先明白。但係伏必泰係咪真係話要八月底前就嚟曬啲疫苗咧？我哋個訂單有冇咁樣同人哋講落？ 我哋同佢嗰個嘅採購嗰個協議咧，基本上就係嗰750万劑嘅疫苗咧，係分6个月咧就分批嚟到嘅。 嗯。 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就係基本上嗰、那個時間上係差唔多嘅嚇。咁、所以我哋喺嗰個現時嗰個計劃上安排咧，就係、是、清楚地話俾大家聽啊，嚟緊呢幾個月啊，我哋嗰個嘅接種中心接種能力，我哋全部喺度嘅。 嗯。 亦都係咧，就爭取時間去嚟去接種。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係想打伏必泰疫苗第一針嘅，盡量咧喺八月底之前咧嚟去接種。以至第二針咧，就可以喺九月底之前咧嚟去完成。 嗯， 咁呢個咧係我哋即係同大家即係好早講咗我哋嗰個嘅計劃，以至達到我哋個目標。 嗯， 咁我一直落去嘅時候咧，當然係會審視翻嗰個情況係點樣。 嗯， 咁跟住之後咧，就再作相關嘅安排。 Okay， 因為成個疫苗接種計劃由第一日開始嘅時候，你都發現啦，我哋都係要好靈活地嚟去即係調整調動，入配合翻個實際嘅情況嘅。 O K， 但係局長頭先都好仔細解釋咗政府諗法啦，即係點樣係希望大家善用我哋嘅接種能力等等嗰啲，嗰方面明白。不過想純理論去到討論啫。頭先你講伏必泰，我哋傾落就係話分半年內分批嚟香港嘛。伏必泰第一批2月27日嚟到香港嘅，數落半年加多即係8月尾嚟香港，加埋佢保質期嘅，按道理啊，拖到最長去到年底都應該仲有得打嘅喎，即係仲有啲有效嘅伏必泰喺香港可以俾人打嘅喎。純理論嘅話， 嗱，我哋嗰個安排咧就係、是、咧，我哋嗰24间嘅疫苗接種中心嗰、那個運作咧，而家我哋嗰個計劃咧就係、是、運作到喺9月尾。 嗯 ，OK。咁因為伏必泰疫苗本身咧係需要即係嗰個處理咧出咗嚟之後咧，大約都係喺6个钟头之內要打咗佢。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好清楚，希望大家喺翻個接種中心嗰邊咧做呢方面嘅情況。咁我哋就到一路落去嘅時候咧，我哋會睇翻實際上嗰個運作嘅情況係點樣。咁我哋當然咧就係、是、我哋除咗係話咧6个月內分批嚟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睇實際嗰個嘅即係接種嘅情況。同埋我哋嗰個儲藏嗰個情況，因為如果你嚟到啲疫苗，我根本上擺都冇地方擺啊，因為啲疫苗未打曬，咁、我梗係會同個供應商傾調整翻咧，就係、是、運嚟嗰個嘅時間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總之就係咧，我哋係採購咗750万劑，會係咁樣分批嚟到呢一度，但我哋都係一路要睇住咧，就個實際嘅使用情況。 跟住之後再同供應商嗰度咧，你去做個調整。 嗯。 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一路到九月尾嘅時間，我哋到時當然希望就係已經即係想接種嘅都接種咗啦。 嗯。 咁再視乎當時嘅情況咧，我哋再去點樣嚟去處理咧。 嗯。 因為啲疫苗接種中心本身咧嗰、那個鋪排啊、人手啊各方面配置咧，都需要有一啲嘅預先嘅安排嘅。 係 咁、我哋會密切留意住嗰個情況。 頭先提到接種中心就係九月底就會停止運作啦。咁但按道理刪咗啲接種中心之後，其實復必泰呢種疫苗，頭先你講都隱含一啲技術嘅，因為佢超低温冷藏等等嗰啲，係咪按道理九月之後就冇機會喺香港任何地方打到噶啦？還是可能某啲站啊，或者醫管局邊啲位置都有機會俾人打到 嘅？因為復必泰疫苗本身咧，就喺個接種中心裏邊咧，就可以比較大規模咁樣接種嘅。嗯，但你話喺翻啲個別醫院裏面，佢哋有嗰個藥房有去處理嗰啲係做到嘅。 嗯。 但唔會好似接種中心咁樣大規模咁樣嚟去做啦。 嗯，因為有啲病人組織就話有啲病人可能未到覆診期，未問醫生，咁就話可唔可以留翻啲俾後啲病人有機即係有醫學上需要而後打嘅都有個選擇俾佢哋啊。 呢個可以處理到嘅，呢、這個可以處理到嘅。即係最重要就係因為喺接種中心先可以大規模做到個接種， 嗯， 但係你話喺一啲小規模、少數量嘅嘅地方咧，咁呢個喺翻一啲醫療場所裏邊咧，本身係可以處理得到嘅， 嗯， 所以係有呢個空間，我哋一定會繼續留意住呢啲嘅，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希望即係想接種嘅人士可以接種得到啦。但另一方面都有頭先所講各方面嘅大家嗰個嘅考慮同埋目標咧，就變咗有一個清晰嘅時間表俾大家知道咧。咁變咗，我覺得就大家一齊做好呢件事，就等香港盡快可以恢復翻正常生活啦。 嗯 ，OK， 好。咁多謝曬局長先，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度。嗯，拜拜。局長咧就係聶德權局長啦，公務員事務局局噶。咁佢咧頭先就講咗嚟緊接種會擴至到16歲以上都可以打啦，16至29歲都可以打。另外復必泰或者接種中心嘅安排，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造成四死两伤，四名死者年龄介乎二至到四十多岁，伤者之中年纪最大的是九十多岁。事发在凌晨三点几，现场是达喜楼五楼一个单位，消防处当值助理消防区长黄国振表示，起火单位火势猛烈同高温，其中一人在单位内证实死亡，另外三名伤者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火警近凌晨四点救熄，消防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 消防处在凌晨三时零四分接获火警召唤，事故的地址是宝达村达喜楼五楼一个房间。消防人员在凌晨的三时十一分钟到场。到场后，由于发现现场火势猛烈，消防处的同事在短时间里面已经将单位里面四名的被困人士救出，而火警大致在凌晨的三点五十九分救熄。火场面积是五楼一个单位，大约十一米乘六米。肇事的单位是一个三房的单位，而我们消防处在单位里面救出的四名的伤者都是在个三个房间里面找到的。 个火警的单位其实你们入到去的时候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到场的时候，火场的火势非常猛烈，亦都非常之咁高温，我哋同事係需要配搭嘅我哋嘅呼吸輔助器進入現場。大致上，我哋消防處喺整個嘅行動中冇一啲好明顯嘅困難，我哋遇到嘅最主要都係本身個火警個現場個單位個火勢猛烈，同埋我哋要面對個高温去進行拯救嘅工作。 法國累計新型肺炎死亡病例超過10万宗。单日新增300人死亡。由于新增感染个案持续增加，当局四月开始实施半封锁抗疫措施，大部分非必要商店关闭，包括食肆、酒吧、健身中心和戏院等，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 先生，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好似登记咗，又好似未喎。 哦，咁你登入去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询咪得咯？ 又系喎。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2021年4月16号，疫苗接种群组扩至16岁或以上，增3间中心接种伏必泰。 新增6宗确诊，2宗本地个案为夫妇，妻子源头不明。 骆惠宁称情治危害国家出手必到位，给外部势力教训。 美国扩大对俄罗斯制裁，驱逐10名驻美外交官出境。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疫苗接种方面咧，嚟紧有啲新嘅安排啊，迟啲咧就会扩展到咧就系16至29岁咧都可以去到打疫苗啦。另外就系嗰啲接种中心咧就话运作去到9月底啫，所以如果想打伏必泰嘅话咧，就话要8月底之前就要打第一针啦。咁刚才咧就访问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啦，讲咗政府嘅谂法系点啦。咁听完之后，大家点睇咧？我打嚟讲下1872311。面對住一個疫苗猶疑啊，咁而家有個限期出咗嚟啦，因為呢啲接種中心9月底就閂啦，會唔會加速咗或者猶豫緊嘅你會有新嘅諗法呢？可以打嚟講下1872311。我見明報有啲數啊，咁佢就話睇到昨晚8點24小時內咧就有17000人預約咗打呢個伏必泰，咁個數字較前一日咧就升咗超過30%，真係多咗人一聽到之後咧去登記咗話要打伏必泰喎。咁你又點睇咧？1872311打嚟傾下。另外打疫苗之下咧，咁而家政府仲有其他諗法啊，當中就之前我一路傾緊啦，疫苗氣泡咁就喺各行各業咧都話，若果啲人打咗疫苗嘅話咧，有啲不同程度嘅放寬嘅。飲食業界方面就話喺第一階段啦，如果所有嘅食肆員工都能夠完成咗第一劑嘅新冠疫苗嘅話咧，就有得放寬一啲啦。有關啲譬如每台坐嘅人數啊等等嗰啲。咁而家咧，我哋又見到喺網上邊咧有流傳一個嘅通告啊，就嚟自一個飲食集團嘅。咁佢嘅講法咧就話，因為呢個疫苗氣泡啦，咁所以佢哋就話咧，嗌啲員工4月26號之前，各個員工咧必須要完成第一針嘅疫苗接種，並且將嗰個疫苗接種記錄咧就係俾佢哋嘅資源部存檔。如果唔係咧，有關員工咧將會喺4月29日起咧安排停工嘅。咁又講到啦，若果員工經過醫生診斷之後發出嘅醫生證明信，講明身體狀況唔適合接種疫苗咧，就可以等政府嘅之後公布最新嘅消息嚟到視乎規定咧，係咪可以豁免疫苗接種？咁呢個咧就喺網上流傳，因為飲食集團有咁嘅做法。聽到你又點睇咧？1872311打嚟一齊傾下。即係如果講到要參與到呢疫苗氣泡啊，而家聽政府嘅講法咧，所有員工咧都要打疫苗嘅，就唔能夠用一個定期檢測去到取代嘅。對於呢個安排，你會點睇咧？可以打嚟講1872311。而家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有職工盟總幹事蒙少達一齊傾下。早晨，蒙少達。 係，早晨，大家好。 有冇聽到啲工友關注呢方面啊？ 當然有啦。即係林鄭公布咗之後。咁我哋都收到即係20多宗嘅查詢啊、求助，咁嗰啲內容都係圍繞住就係話啊，老闆如果向佢要求一定要打疫苗，咁佢可唔可以 say no 咧？啊，如果佢 say no 嘅話，法例有啲乜保障？亦都有啲經理咧就已經同啲員工講，即係你哋要去打疫苗啦，即係準備好，因為即係之後都會出通告㗎啦。 嗯。 啊，亦都有啲經理，甚至乎直頭講到好白，就係話你唔打疫苗，你話怕死嘅，咁啊唔得㗎，大佬。即係你咧，就除非係大肚婆、長期病患者嘅啫，其他全部理由都唔接受嘅。 嗯。 即係已經聽到有唔少嘅即係前線員工咧，有好大嘅憂慮同埋關注啦。 嗯。咁有冇直接啲聽到話唔打就炒啊？ 嗱，唔打就炒咧，就未必講到咁直白，暫時嚟講。咁但係就話你唔打嘅話，就要停工，等你休息一下先，或者放 low pay leave 等到遲啲 即係政策有改變，你先翻嚟啦，都有啲咁嘅講法。 嗯， 啊，咁其實無形中都係用個飯碗嚟到要挟你，啊，要你去打疫苗。如果唔係嘅話，冇公開咯。 嗯嗯。咁咧，員工就向你查詢啊、求助等啦。咁而家啲員工有冇聽到佢哋啲反應係點啊？會唔會有啲都係，唉，既然係咁，冇辦法啦，都選擇打啦？定係佢哋有啲咩諗法咧？定係有啲話再睇下點先啦？定點咧？ 咁啊，個反應一定係嬲到爆噶啦。 嗯， 即係覺得佢政府點解咁無良嘅咧？即係你見啲針數啊，交唔到數，唔滿意，咁就為咗谷數不擇手段。即係啲員工係好興嘅。啊！即系我打唔打疫苗，我应该自己有权选择噶嘛。 嗯。 啊，林郑月娥都曾经讲过，打疫苗系唔会强制嘅。咁你而家搵人个饭碗，搵人个生计嚟到要挟啲员工要打疫苗，咁你同即系强迫去打冇分别噶、哦。 嗯。 所以啲员工系好嬲嘅。咁但系好多都即系先了解咗、查询咗，都未知点样做，即系觉得系好为难嘅，其实系。 嗯，但今次因为疫苗气泡是整个行业里面，所以其实如果他又真的很不想打的话，其实就是不是你估是不是香港绝大部分食肆都会参与疫苗气泡呢？还是还有些空间，有些铺头都未必参与呢？定是还是都很难有 生存的空间，对员工来说都很难找到这些老板肯收留啊，找请他啊，不打的话。 我觉得不同的老板都即有啦，咁亦都我听到有些老板走出来讲，就是说喂，我冇權，我作為老細、我都冇權逼啲員工打疫苗嘅、哦。 嗯， 同埋啲老闆都會關注，我要啲員工打疫苗，即係我做咗無良僱主，我俾人鬧，咁政府就翹埋雙手企喺側邊，同埋到時如果有啲咩訴訟啊，打咗疫苗之後個員工係有啲乜嘢副作用啊，產生身體受損啊，要去索償，要去申訴嘅時候。又是个老板要咩镬，咁所以我估有啲老板都会系保留态度嘅。 嗯， 但系问题就系话，始终你林郑月娥系用呢啲拿假手段，将嗰个打疫苗同即系放宽处所经营嘅限制捆绑嘅时候咧，即、就、系、是、其实令到老板同员工都系受害者咯。即系你呢个系好冇道理嘅，因为你系咪放宽？讲真，你系睇过疫情有冇緩和啊嘛，同埋即係你冇理由喺啲食肆同埋酒樓經營咁困難嘅時候，仲要雪上加霜，加設呢啲咁嘅即係令即係放死佢唔死嘅限制噶嘛。 嗯，好啦，又退一步講啦，萬一真係有個僱主話啊，僱員你既然唔肯打疫苗，冇辦法啦，我而家都要解僱你啦。咁其實有冇一啲咩法例係保障個員工，還是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現行法例下可以做嘅事咧？ 嗱，即係你要去打疫苗，首先好似嗰個御宴集團嘅通告就話佢冇打疫苗的話，4月29號之後要停工。按法例，如果佢係月薪員工，你每個月應承要俾幾多錢人工去，合約有講明嘅，你就唔可以話停工就停工，因為而家。唔係佢唔肯開工，係你冇工俾佢開嘛。咁所以個老細咧喺停工期間都要支付翻薪金嘅。再講，如果佢因為唔打疫苗，你解雇佢嘅話，呢個係無理解雇嚟嘅喎。因為佢打唔打疫苗同佢嘅工作內容、工作表現冇關噶嘛。如果你因此解雇佢，就係、是、一個不合理解雇。個老闆係要支付翻代通知金。同埋按年資計算嘅解雇補償嘅、哦， 因為見譬如有時裁員啊等等嗰啲都會做呢啲啦。我見譬如勞工法例話，譬如話一啲真正嘅業務運作需要咁都可以構成係一個正當理由去到解雇人嘅，係咪嘅？啲勞工法例係咪咁樣寫嘅？即係會唔會視為呢個係一個真正嘅業務運作需要咧？對於個老闆嚟講，即係你一翻工我就唔能夠開業，會有啲行業譬如酒吧嗰啲咁樣，會唔會開始佢咁樣拗咧？ 即係話如果即係你要咁樣拗嘅話咧，當然最後睇下法例點樣寫咯，係嘛？即係如果你法例係最後係寫到話啊，如果啲酒吧即係你要恢復營業，就好似佢之前林鄭放風所講啊，啲員工一定要打一針兩針，顧客又要打埋針，咁嘅話，咁個僱主可能就係用所謂業務運作需要，呢個法例都有規限嘅情況下。佢作為一個抗辯理由咯，咁最後講到尾， 你咪層壓式打針，一層一層壓落嚟，就揾啲員工去做犧牲品咯。 嗯。 咁但係即係我再講翻就係話，你依個同你林鄭月娥當初講打疫苗係自愿，係完全背道而馳嘅喎。 嗯。 即係講到尾，你一打疫苗係一種即係入侵身體式嘅防疫方法，同你叫人戴口罩，同你叫人隔離。是完全兩回事嚟噶嘛？ 嗯， 即係你咁樣去做嘅時間咧，你係嚴重侵犯咗個僱員嘅人權咯。 嗯嗯，嗱，先黃少大，你好仔細講咗你嘅睇法啦，你嘅分析啦。咁但係去到最後一步啦，有個僱員走嚟話啊，問你意見啊，問工會意見，咁老闆要我打咁點好啊？咁你會俾啲咩建議佢咧？而家都幾兩難啊個位啊，真係。 嗱，首先嚟講，而家大家知道啲消費者咧係會識選擇嘅，啊即系你如果系遭遇到啲老板有啲咁不合理要求嘅，啊逼人打针，你向工会举报，同我哋讲翻，我哋会制作翻一个逼人打针嘅食肆酒楼名单，啊公布俾啲消费者俾啲市民自行参考，系咪仲继续帮衬呢啲食肆？第二就系、是、你就算唔打疫苗，你唔好自己辞职，你咁样系揾自己笨嘅。 嗯， 嗰、那个。老细如果因此停你工，头先讲咗，如果你系月薪员工，你仍然应该有人工出嘅。 嗯。 而且如果停工超过某个日子，佢系需要俾翻遣散费你嘅、嗯。法例规定咧，停工有限制，连续四星期咧，停工日子系不得超过正常工作天数嘅一半嘅。 嗯。 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我唔打疫苗，所以好似系咪我都系做唔到呢份工，我自己辞职嘅话咧？你会损失咗解雇补偿，同埋就算即系你以往嗰啲工作年资都会付诸流水咯。 嗯嗯 ，OK 好，咁多谢晒蒙少达先，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有嚟自工会嘅职工盟嘅总干事蒙少达讲咗佢对疫苗接种或者疫苗气泡嗰啲睇法啦。咁你点睇咧？各行各业都可能喺疫苗气泡被纳入喺范围之内嘅，对你嗰行有冇影响咧？有冇老闆同你講啲咩咧？或者你係老闆嘅，你嘅處境又點咧？一八七二三一，我帶你一齊傾下。頭先就從一個勞資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咁而家咧，跟住又想從一個平等機會角度去睇下。咁請嚟有嘉賓咧，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同我一齊傾下嘅。早晨，朱敏健。 早晨啊，葉君南。 係啊，你哋又點睇呢個疫苗氣泡嘅政策咧？會唔會話對於一啲未接種者有啲唔同嘅對待，或者未接種嘅顧客又好，員工有唔同嘅對待，有機會構成啲咩不公平咧？ 喺我哋歧視條例嗰個角度去睇咧，其實。任何一個防疫的措施呢，他講得話防疫就即是話會有些人是做了一些措施就會得到一些什麼待遇，而有些人未做一些措施呢就可能得不到一些待遇，那這個本身是一定會有一個差別的情況。那所以呢在歧視條例裡面呢，亦都第61條呢就有一個保障給大家去參考，就是說如果一個防疫措施是造成一些有差別的待遇的話呢，咁如果呢啲差別嘅待遇係合理而係有需要嘅，呢、這個就係嗰個關鍵字眼啦。咁樣咧，佢就可以能豁免於歧視條例嘅監管之下嘅。咁呢個咧，其實就俾咗大家一個空間。以今次嗰疫苗氣泡嘅政策為例啦，咁我覺得應該係業界同政府首先了解咗究竟疫苗氣泡嘅具體措施包括啲乜嘢咧。嗰啲實行呢啲措施嘅條件，具體嚟講係應該點樣去做呢？然之後咧，僱主應該同個僱員咧，就大家可以商討啦。嗱，如果僱員係已經打咗疫苗嘅，或者將會打疫苗嘅，咁可能呢個已經係唔再有問題啦。 嗯。 大家剛才我聽到都係話啊，如果由於一啲個人嘅原因、健康嘅原因等等咧，係暫時嚟講係唔會去打疫苗嘅咁。咁當然我會尊重呢個係個人嘅選擇，但係咧跟住個僱主亦都唔可以一刀切就話喂唔得喎，咁如果你唔打嘅，我做唔到生意喎，我要炒你。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太過武斷嘅講法啦。 嗯， 佢應該經過一個思考同埋商討嘅過程，希望話大家喺中間揾唔揾到一個雙方面都可以接受嘅一啲其他嘅方法咧。譬如舉啲簡單例子啦，我唔係業界，我想像出嚟啫，就話如果嗰、那個嗰、那個業務嘅範圍、那個工種係可以容許有一啲調配嘅，而令到咧呢、這個員工咧亦都可以繼續參與嗰個業務嘅工作， 又唔影響話譬如話酒樓可以放寬到一台十二個人啊，如果打咗疫苗又可以延續到兩點啊，會唔會有一啲兩全其美嘅方式咧？人工調工人方面嘅調配點樣咧？咁當然呢個要睇政府嗰個政策個細節啦，佢容唔容許話未打疫苗嘅員工原來都可以喺嗰度日頭翻工嘅，到夜晚咧某啲時間就即係個地方清潔過之後咧，因為佢都話劃某一區出嚟做啫嘛。咁會唔會中間係有一個轉環嘅餘地咧？ 做到咁梗係好啦，呢、這個做到咁梗係好啦。但有啲行業，譬如酒吧嗰啲係開同唔開喎，即係 係啦。嗱，呢個 就難搞喎。 冇錯啦，所以每個其實每個個體營業個體咧，可能都會面對一啲佢獨特嗰個情況嘅。所以就係唔可以喺呢個階段咧，有一個一概而論、一刀切話，究竟係唔係尋求豁免就可以解決到咧？係唔係話要炒人先至可以解決到咧？嗱，我覺得。炒人方面除了考慮法例之外呢剛才蒙先生都講得很清楚啦，其實勞工條例有保障啦，歧視條例亦都有規定啦等等，呢啲可以參考。但係我覺得個精神方面係咪大家千祈唔好將好事變壞事，就係話從一個負面嘅角度去諗。我覺得呢防疫政策呢就係、是、喺應該從一個積極嘅方面呢去鼓勵市民去打疫苗，即係話打咗疫苗呢係會有一啲額外嘅便利，但是不等于说不打疫苗的人就要受到一些比现在更加差的待遇或者限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违反了那个疫苗气泡的政策的原意的。因为我们大家想香港一起向前迈进嘛，不是说将香港分成两橛，打疫苗那些就上天堂，不打疫苗的落地狱，我们绝对不是这样想嘛。 但先都举个例子，有些话即不打就员工不打就不开得业，或者停了工那么久，酒吧对他来讲就都近乎 几必要 几重要的一个即是都威胁咁，可能对于行业来讲甚至乎是。 是，但是这个是可以跟政府商讨的嘛，疫情是一路一路转变的嘛，如果这个疫情也都比如果真的比以前是比较更加减轻了，那其实酒吧行业可以跟政府谈是不是有限度复业啊等等，即是会有很多空间去谈的，而不是说坐在一个原点上我动都不动了，我一是就零一是就一，不是这样的，即是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合理需要的角度跟回條例去做呢，是先跟政府了解了個細節，傾下中間有沒有轉彎的餘地，有沒有什麼空間。始終譬如聶德權局長亦都舉個例子，大家依家轉到入大直路，可能一路向前跑就到終點啦。可能話打疫苗嗰啲係可以快啲去到終點，但係唔打疫苗嗰啲係咪就要被趕出跑道呢？嗱，呢個完全係兩碼子事嚟嘅，中間係有好多好多空間嘅，係咪應該從一個積極嘅角度去大家商討？政府、業界、僱主、員工，我覺得都要平心靜氣坐低。去真正商讨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和推行的措施。 谈到当然好啦，这个，但是万一谈不到有时都要讲一下条例。我想了解一下平机会现在执行四条的反歧视条例。如果有个人说我纯粹因为个人意愿我就不太想打而被人炒了有些差别待遇，会不会落入去那几条的反歧视条例当中呢？ 有可能会的，因为刚才都讲过了，其實根據殘疾歧視條例第61條咧，俾咗個參考，就係話僱主無論你做對個員工做啲乜嘢嘅措施都好，你要滿足到嗰個條件，就係話呢個措施係合理而需要嘅。咁你先至可以做嘅。你話我開唔到業，就一定要炒咗嗰個員工先開到業。咁呢個勞工條例亦都話，如果你牽涉到你嗰個業務嘅生存，咁你可能做好多嘢都得嘅咁樣。咁但係個員工亦都有佢嘅睇法㗎嘛。咁變咗呢，如果大家喺呢方面有爭拗嘅話呢，咁一係就根據勞工條例去處理。一係呢，如果個員工係懷疑咁樣係被直接或者間接歧視嘅話呢，咁佢呢可以向平機會求助。咁我哋就會睇過佢嗰個具體嘅情況係點樣。然之後呢就針對個個案本身咧，係做出適當嘅協助咁樣。 但唔係話一定要係嗰四條條例，譬如一係性別歧視，一係殘疾歧視，一係家庭崗位歧視，一係種族歧視。咁如果我自己唔想打疫苗，落唔落入去其中一條裏邊？ 會落入去殘疾歧視嘅， 殘疾 嘅間接歧視，因為殘疾咧就係包括傳染病，同埋包括一啲咧已發生、正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嘅情況，都列都會跌落去 殘疾歧視條例入面的規管的。 OK， 咁暫時你哋有冇收到啲查詢啊、求助嗰啲啊？你而家 查詢咧，呢兩日就比較多咗，都有即係兩日有十零宗咁樣啦。正式嘅投訴咧，暫時喺呢個疫苗氣泡方面咧就未有嘅，因為可能個根本個具體措施都未出台啊，根本。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朱敏健，多謝曬你解釋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朱敏健咧就是、平機會主席啊，一八七二三一，聽下聽眾嘅意見先，有陳生噶，陳生你好。 係你好。 早晨，陳生，請講。 系咁就其實我哋咧公司就十幾人左右啦。咁因為咧就好多都係年輕人做設計嗰啲嘅。 嗯。 咁佢哋就對於即係強制打針嗰啲咧，一早已經有少少反感嘅。 嗯。 其實我哋開始擔心咧，即係飲食啦，或者係一啲個別行業要打針之後咧，會衍生到第二啲行業會即係需要加入。咁其實咧，我有個同事個屋企人咧就做餐廳嘅。 嗯。 咁佢其實問我咧，我都唔識答佢。佢話如果打針個屋企人，即係因為有事，咁嗰個責任係僱主俾啊，定係政府俾咧？咁呢啲我哋想知 道。嗯， 係啦。咁因為我哋其實完全未，即係唔好話未徵詢過，我哋完全唔知道政府想做緊乜嘢嘢依家。咁佢話要打針，我哋咪打咯。咁啊，但係如果產生嘅責任問題，應該係點樣咧？咁我哋可以喺邊度睇到呢？咁我哋想政府俾多啲資料我哋。 嗯，不過頭先你提你間公司係做設計方面嘅係咪？咁應該有，即係都唔係好關今次呢啲事啫，因為都唔係啲高風險。 因為我哋有少少擔心，我哋同有部分係同政府做嘅。 你哦，即係有接政府啲合約嚟做咩？ 接嘅係啊，冇錯。咁所以我哋好驚呢啲咁，一陣又話你唔係一陣連呢啲都要出事咧，我哋係啲同事一早已經問我哋噶啦。 嗯。 咁所以唔係話今日發生嘅嘢，大家都好擔心，亦都唔中意呢樣嘢咯。 OK， 好，咁多謝曬陳先生意見同你傾到呢度啊。不過暫時提疫苗氣泡啊，就冇話提到各行各業嘅，都係針對住某一啲嘅行業，咁比較焦點多就可能係酒吧啊、飲食業界啊，咁其他行業有啲都觸及到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疫苗氣泡概念執行嗰度，你覺得點做先好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打嚟傾下啦。另外疫苗接種方面啦，咁嚟緊就話復必泰有個限期，咁你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齊傾下。 十二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是《苹果日报》报道，当局昨日公布放宽新冠疫苗接种年龄至到16岁，并且宣布所有的社区接种中心营运至9月底，只是可以在接种中心接种的伏必泰会在10月起停止，科兴疫苗仍然可以在私家医生和普通科门诊继续接种。而今年本港將不會有第三款的疫苗到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天在記者會上說，由於復必泰有儲存局限，抵港之後只能保存3至4個月，解凍後亦只能保存5日，加上考慮到人手和中心運作等因素，決定所有的接種中心運作至9月底，如果想打復必泰的市民需要在8月底前接種第一劑。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昨日本港新增6宗个案，2宗是本地个案，涉及一对住在洪水桥青雅居的夫妇，两个人在复活节长假期中曾经有多个聚会，这对夫妇的同住父母，曾经共同聚会的阿姨一家三口都初步确诊，合共7人染疫。由于群组中的同住父亲率先发病，不排除担任小巴司机的他是感染源头。上述人士发病之后，大部分仍然四出走动，足迹遍布洪水桥、元朗、小西湾、牛池湾、旺角和中环以及观塘等地。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府计划以疫苗气泡路线图提高接种诱因，接种者可以到食肆划出的特定范围，并且能够8人同台吃饭。有伦理专家就认为，已经打针和没打针两类人的差别待遇越大，时间越长越可能构成不合理对待。如何衡量措施的长短，就要视乎当权者有没有同理心关顾弱势社群。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欧杰成又说，员工应该有权选择打针抑或是定期检测，检测的费用由雇主承担，如果出现老板逼员工打针才能够重开酒吧的情况，该措施就是过于粗疏。这个是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中聯辦主任兼國安委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早上出席教育日開幕典禮的時候強調，中央言必行，行必果，對一切損害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該出手時就出手，一旦出手必到位。由此特區要切實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依法打擊硬對抗，規管軟對抗。星島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政府5000元電子消費券計劃最快在暑假開始接受登記，計劃支付營辦商之一的八達通公司昨日公布，選用八達通領券的市民未來可以到港鐵沿線車站的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八達通服務站、零售商店或者是應用程式拍卡領取消費券。目前仍然有近400万人持有舊版八達通，儲值上限是1000元，必須要在本月底起到這幾種的地點將儲值卡上限增加到3000元，日後每次拍卡只要商店適用消費券都會優先使用消費券結帳。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消費者委員會昨日公布，在百佳惠康兩大連鎖超市抽查230項貨品，發現平均售價按年升 1.9%， 高過同期 0.3% 的整體通脹率。近六成半價格加幅高過通脹的貨品中，罐頭、急凍食品、包裝蛋糕、調味醬料是重災區，罐頭售價飆升近20%，大米更加是連續3年加價。消委會和多個政黨都要求超市集團負起社會責任，與市民共度時艱。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新冠疫苗接種群組下個星期五起擴至16至29歲，成為在疫苗氣泡之後又一提升接種率的新油。不過當局仍然要加倍努力，尋求提供更多打針誘因，包括免檢疫出入境，令到等候新一代針劑或者仲有疑慮的市民改變心意，爭取群體免疫。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政府計劃將放寬食肆社交距離措施與新冠疫苗接種進度掛鈎。網上傳聞有連鎖酒家向全體員工發信，要求員工在這個月26日之前必須完成接種第一劑疫苗，否則29日起安排停工。社論說，政府應該糾正不公平之處，保障有機會遭受歧視甚至因此被解僱或者停工的打工仔，是同全民抗疫的路途上應有之義。成報社論。 文匯報的社評說，昨日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說，維護國家安全就一定要全面準確有效地貫徹全國人大311決定和修法，堅決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社評說，完善選舉制度已經進入本地立法的關鍵階段，各界需要充分認識、理解、構建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政府新聞處去年花費大約5000万元聘請公關顧問公司，研究全球主要持份者當前對香港的觀感，希望提升外界對香港信心，包括怎樣應對假新聞。有議員在財委會質問，到而家都未見成效。政論話，難為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自許政府走得快過假新聞，但係一問到到底有何對策，就推諉疫情，係懶政失責。《東方日報》政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咁而家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去柴湾有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行落中环排到去太古城。另外前少少东区走廊那段近住和富中心都一段开始慢车，龙尾都是在太古城。东隧的九龙去香港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而家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就比较挤塞。 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喺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就喺彩虹村；太子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彩虹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接近天富海湾。青山公路深井段啦，而家出九龙方向，近住丽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提一提你啦，由于有坏交通灯喺弥敦道梳士巴利道交界，咁影响到而家驾驶人士啦，不能够由弥敦道右转入去梳士巴利道，同埋不能够由梳士巴利道右转入去弥敦道。咁而家一带咧就系只系车多少少啫。咁留意翻现场警员嘅指示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世界走一圈，中医关系。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伊朗就卖石油俾中国，将来嘅做法咧，可能收唔到个美金翻嚟。中国话我哋咧就投资100亿喺你嗰度起一条公路，虽然为我哋伊朗嘅利益着想啊，不过伊朗人咧就喺度担心紧啊，好多嘅设施可能咧就系俾中国牵制住，将来实际执行仲系未知之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2021年4月16号，疫苗接种群组扩至16岁或以上，增3间中心接种伏必泰。 新增6宗确诊，2宗本地个案为夫妇，妻子源头不明。 骆惠宁称，情治危害国家出手必到位，给外部势力教训。 美国扩大对俄罗斯制裁，驱逐10名驻美外交官出境。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刚才一路倾紧有关疫苗嘅事啊，打疫苗嘅安排啦，另外疫苗气泡呢个谂法啦，疫苗气泡不同行业有不同嘅一啲放宽措施啦，不过前提都系要打疫苗噶。饮食方面啊，如果员工能够打咗疫苗嘅话啦，咁就可以譬如喺每台坐几多人啊，又或者营业时间嗰度咧就有啲放宽嘅空间嘅。咁大家点睇呢安排？打嚟讲下，1872311，1872311。有阿罗生嘅，罗生你好。 早晨， 罗生你好，早晨，请讲。 我自己系有一个快餐嘅，即系茶餐厅嘅生意啦，同埋一个发型屋嘅生意嘅。 嗯， 茶餐厅嗰个生意咧，其实之前我哋都因应翻嘛，茶餐厅嗰啲要检疫啊，即系定期检疫啊，嗰啲我哋都一路有去做嘅。咁有部分员工啦，都好，我都好开心。他哋都好支持我去打呢個疫苗，咁我哋都基本上我哋係除咗新入職嗰啲未打之外咧，因為之前都比較難揾人啦，有好多人都做翻唔到工啦，咁而家佢哋新入職嗰啲咧，我就想問一問啱啱歧視條例啊，或者一個勞工條例，我可唔可以加翻一個條件，就係我？即係你必須會唔會係歧視咧？必須你打咗疫苗，或者你係證明到你係唔即係冇得打唔到疫苗，而即係咁，即係我請佢 加埋入去聘用條件嗰度係嘛？聘用條件就係、 是、聘用條件嗰度，咁又得唔得咧？咁我哋 other hands 咧，咁我自己嘅髮型行業嗰邊咧，咁其實有一啲都唔係咁，即係有一部分人啦。咁、佢都唔係咁願意去做呢一樣嘢，但係其實我希望即係政府好似啱啱平機會嗰個啦，咁講話其實我都俾第二樣嘢 俾佢哋去協商話，如果你唔打嘅，咁做第二樣嘢啦。因為其實咁樣都會影響我自己嘅生意，咁佢自己都唔想㗎。為咗全部大家員工嘅利益着想，咁我覺得平機會嗰個講得好好啊，即係我哋都係咁樣做緊嘅。咁我希望大家唔好用一個對立嘅情況啊，即係哇，我唔打，我死都唔打咁。因為其實無論年青人或者點樣，大家都係好。有一個同理心啊，或者其實佢哋都即係雖然大家嘅立場唔同好多嘢，但係其實佢哋都會明白嘅。我諗協商係一個最好，就唔好一開始就話要一定要對抗先咯。 好嘅，好。 呢個係我自己嘅經驗啦，因為其實而家佢哋好多咧，我自己髮型行業嗰度咧，佢哋都會有定期嘅檢測嘅。因為呢、這個希望大家都可以鼓勵到佢哋啦，就算。我相信將來會一路擴大到任何嘅行業嘅，因為其實我都希望呢個經濟盡快好轉。我相信香港市民大家都係咁樣。 OK， 好，多謝曬羅先生啊，傾到呢度就有經營呢、這個茶餐廳同埋髮型屋嘅，多謝曬羅先生嘅意見。頭先都討論到啦，就喺網上見流傳一個飲食集團有個通告，就話啲員工要打咗疫苗先，如果唔係就4月29號開始要安排停工。听个工会嘅讲法，听个评机会讲法。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咧，就御烟集团嘅主席张家豪一齐倾下。早晨，张家豪。 系早晨，阿余生你好。 我哋网上流传你哋嗰个集团嘅通告系咪都系你哋有发呢个通告嘅？ 系有嘅。 你个谂法系点嘅咧？你哋 其实咧，我哋之前啊，即系喺政府公布呢个政策前咧，其实我哋已经出咗个即系通告嘅，就喺3月31號嘅。咁咧就系已经讲紧就话。即係啲員工要盡快接種，而佢接種完之後咧，我哋就會出一個1000蚊嘅獎金俾佢哋嘅。咁本身其實我哋點解要咁做咧？其實我哋即係做服務性行業，其實有一個特性噶嘛。即係話喂，我哋員工佢本身係緊密接觸噶嘛。咁你如果佢本身係冇接種，即係冇呢個抗體，咁佢話有咩事去中咗疫，咁佢會影響到成間公司所有同事噶嘛？咁你會影響到佢所有屋企人嘅家庭噶嘛？全部要隔離14日，咁呢個係一個風險嚟噶嘛？對佢嚟講。第二，我哋更重要，我哋服務性行業服務顧客啊嘛，顧客喺我哋間公司，咁佢都想有個安全嘅地方噶，佢都唔想喺呢個地方裏面為受任何感染噶。咁所以我哋之前咧就有就係出咗個勸喻式嘅，即係鼓勵式嘅。咁就等佢哋喂早啲去接種啦，就等員工就放心啲。顧客又放心啲嘅， 吸引到幾多到啊？1000蚊嚟有之下，有幾多成有打到啊？結果 嗱，我哋就接種咗，再加準備，即已經 book 咗嘅，已經30幾啦， 三成幾啦。 咁有啲咧，就依家咧就開始去準備去登記嘅，即已經登記咗同埋打咗有三成。未登記而準備去登記咧，我哋而家訪問曬噶啦，就係、是、差唔多。連埋諗住攞醫生紙問埋佢可唔可以打嘅，就總共已經差唔多去到89.3% 喺我哋員工裏面。即係得嗰10% 嘅人咧，係仲未係有個諗法嘅啫，但係未必唔打，但係佢仲有個諗法，可能佢仲要同屋企人商量諸如此類。但我哋當然唔會逼佢啦。但係問題就係、是、到你政府出咗嚟4月12號嗰個政策，咁佢同呢個疫苗。掛鈎開放嘅，咁啲客人就會就亦都有反應俾我哋，喂，咁你哋員工幾時去接種啊？因為我哋個情況就係咩咧？我哋係訂單生意，即係我哋係宴會啊嘛。宴會佢因為已經即係等咗好耐，即係都未能爆炸咧。過去疫情咁耐，咁佢因為改期又改期，改期又改期，咁改到依家，咁佢突然間政府知道有個咁嘅措施，然後可以放寬翻，俾到佢哋。咁作為喂擺酒嗰個客人，佢梗係想㗎啦。咁佢咪咁咪叫我哋喂，你哋快啲叫啲同事去打啦。咁我哋咪按政府嘅指示咯。咁佢4月29號，喂你哋就要接種啦。因為同埋我哋開個會，同所有主管開個會，大家所有主管都同意呢個做法嘅。就唔係話就係公司立場，公司係要咁樣，唔係咁樣。所有同事同意，所有主管係同意嘅。咁然後我哋就推行呢個政策。因為點解咧？覺得就係喂。公司過去即係其實我哋真係好照顧啲員工㗎啦，事實上即係你訪問一下我哋啲員工都知嘅。喺個疫情期間，我哋又冇炒過人魷魚，又冇停過薪。中間期間過程即係政府禁停業，我哋額外仲要出個資助性獎金俾啲員工，我出咗兩次，一次就係7月幾8月，每個員工我額外出咗5000蚊，除咗人工之外，額外出咗5000蚊俾佢。另外2月份嗰陣時又係就係11月嗰個時間過年嗰陣時又係全港要停業夜晚啊嘛，咁嗰陣時我又出咗每個員工唔分大細，每個員工我都再出咗4000蚊啊，我資助俾佢哋，即係我哋已經即係 Okay, 即係好辛苦啦。 但而家你哋出咗通告咧，就話如果唔打針，四月廿九號即係安排停工，咁即係點啊？一路唔翻工咯，佢就。 我哋依家仲未諗到嘅，即係我哋只能夠用呢個字眼嚟講住。但係係咪真係冇得撈定係點樣咧？我哋都仲諗緊啊。因為陣間講真，喂，喺過我哋嘅歷史，我哋咁樣對個員工，你覺得我即係你啲員工會覺得我哋真係會衰到咁樣咩？唔會咯，你問我。 咁但係你經營者角度，頭先你話譬如你做宴會嘅，想開到一百人嘅，咁真係要員工打曬噶嘛？咁你有啲咩空間可以做咧？咁你請住佢一路又唔翻得工噶嘛？咁你會點啊？ 依家我哋都未諗嘅，可能仲諗咯，即係要諗嘅呢個，我哋都仲未答到你嘅。你問我，我哋都仲要同啲所有主管開會再傾。當然啦，話你政府政策即係經常改變噶嘛，咁我哋。即係作為我哋喂企業又好，作為我哋市民就好，即係我哋就盡量配合咯。即係事實上喂，即係打針，我自己都打咗。 嗯， 咁我唔覺得有咩反應。咁其實打針又唔係咩壞事，你係保護緊屋企人，保護緊同事，亦都保護緊客噶嘛。你唔係淨係單單就話你純粹你因為恐慌。而唔打喎，咁你其實係影響緊其他人噶嘛？呢個你問我。 嗱，不過頭先你又講到你之前用咗咁多利誘啊等等嘅措施、鼓勵嘅措施，都係九成到啦。咁嗰一成應該都真係幾唔想打喎。如果唔係，都而家都唔打啦。即係呢個去到最後，你就真係用到停工咁，喺佢眼中會唔會覺得被威脅啊？ 唔係，我哋仲諗緊嘅，即係究竟停工啊，定係調動去某啲位置啊，定係即係唔接觸客人嘅位啊，定係集中埋。同一個地點，而講地點就按翻舊制啊，即係我哋依家仲處理緊，仲諗緊嘅。可能喂，將來可能過多兩個禮拜，可能政府突然間又收翻，咁收翻我哋又唔使行。 OK， 咁所以最後一句啦，你點睇呢個政府嘅安排咧？呢、這個疫苗氣泡合唔合理咧？覺得還是應該可以俾定期檢測都可以取代啊？咁你點睇？你要點睇咧？ 即係你問我，我就覺得就係作為我哋服務飲食業，其他行業我覺得佢唔接觸客人嘅，我覺得就冇乜所謂嘅。但係你問我，作為我哋服務飲食業咧？我覺得是應該打的，因為點解咧？即係打是你令到客人嚟消費安心啊嘛！即係喂，我起碼食嚟食嘢唔使驚俾人感染啊！因為事實上我哋員工是接觸所有客人的機會咧係好高，接觸佢的碗碗碟碟，接觸佢所有接觸過嘅嘢係好多噶嘛！我哋唔知道喂，我招呼食客佢有冇中過招，然後喂我接觸過佢啲嘢，然後我又掂咗，我又交俾第二個客。 OK， 咁呢个好大问题噶嘛？咁你出品部嘅员工，佢喂我又唔知道有冇中过招。如果中过招，佢巴巴杂杂嘅食物，佢煮出嚟嘅食物系直接上台俾客食噶嘛？咁佢有咩事嘅时候，影响嗰个食客系影响得好紧要嘛？即系喺我作为我哋啊，社会责任，我作为企业责任。 OK， 我觉得我应该要保护嘅。 OK， 我亦都觉得作为员工嘅就应该亦都要保护，即系成个社会亦都要喂支持间公司咯。喂，间公司生存唔到。咁你點能你個員工點能夠生存呢？亦都唔係好似坊間講話喂，好似喂啦，你公司好似舊年賺幾千萬咁啦，嗰間公司已經同我哋無關，我哋酒樓已經獨立咗噶啦。上次嗰邊係無拉楞，我哋舊年、okay. 就舊年已經蝕咗差唔多接近三千萬啦，已經所有員工都知嘅。 OK， 咁但係我哋都係要繼續咁頂咯，因為我哋唔想放棄啲員工，主要係咁樣。 OK， 但係今次你呢份通告喺網上討論好多，你都見到啦，有冇俾到你哋好大壓力啊？ 一定有啦，即係我哋會覺得就話，點解我哋真係成為個社會咁樣，點解翻出嚟個結果係咁樣咧？即係我哋都有個疑慮嘅，究竟係咪即係推動人去打疫苗係錯咧？ OK， 好， 我都有回想。 好多謝曬啊，張家豪先同你傾到呢度啊。張家豪咧就係預宴集團嘅主席啊，就係頭先講嗰份通告話，四月廿九號之前，如果你唔打針嘅話咧，就會停工啦。咁就係嚟自預宴集團，聽到佢老闆嘅睇法啦。好啦，我哋又繼續講有關疫情方面先。咁有關啲確診數字啦，尋日新增咗六宗，另外話超過十宗咧初步確診嘅，兩宗本地個案係夫婦嚟嘅，廿九歲嘅太太源頭不明，咁佢同埋佢嘅先生啦，同父母住喺洪水橋，咁但係佢嘅爸爸64歲嘅咧，就係家族裏面最早發病嘅，4月2號就已經咳嘅啦。咁呢啲個案我應該點樣看待咧？請位專家傾下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喺電話旁邊㗎，早晨，梁志超醫生。 早晨， 系啊，点睇仲有呢啲个案啊？香港都仲系。 其实我谂我哋唔净止话嗰个源头不明嘅个案，嗰、那个传播链一路都未断咧，仲有一个最近唔系太好嘅现象咧。我哋嗰啲源头不明个案，虽然上个礼拜咧我哋计出嚟系三宗啦，但系佢哋嗰个诊断滞后越嚟越紧要。如果我哋睇翻过去嗰三个宗嘅个案咧。 佢哋分別嗰個滯後咧，有譬如一個就六日，一個就係話九日，一個就十四日就發病日先至診斷到。 嗯， 咁其實呢啲咁嘅越嚟越滯後咧，究竟係咪同政府改變咗佢呢啲檢測嘅政策咧？因為我哋其實喺嗰個過年之前咧，其實嗰陣時我哋一早，譬如話喺醫管局推行呢啲所謂快樽啊嗰啲嗰陣時候咧，其實係叫啲有病徵或者有風險因素的人咧都去檢測嘅。但可能是因為你是應付不到那些大量那些十四日一檢的人呢，那就變了你改變了政策，變了只是叫那些譬如沒有病徵的人呢，你有風險因素才去攞樽，有病徵就一定叫你看醫生，那你其實這呼吸道病徵很輕微的，你根本上很難叫啲人呢少少啲病徵一定要排隊啊，又要去等啊，攞睇醫生就先再去驗呢，即係你叫啲人遲啲去驗啫。而家我哋咁嘅診斷滯後咧，其實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即係你今次我哋雖然話得三宗嘅源頭不明個案，但我哋計發個案咧，一年兩個禮拜咧都有十一、十二宗，同埋好多呢啲計發個案咧，其實都喺社區咧活動咗一個好大範圍嘅。 嗯， 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係對我哋嗰個斬斷傳播鏈咧，係帶嚟一個好大挑戰，因為你俾咁多嘅個案喺個社區度活動咧，而呢個高度傳染性嘅傳染病。你咁遲先至可以啟動所有嗰啲嘅追蹤咧，你冇可能跑得快過嗰個傳染病。咁呢樣嘢可能真係要睇。如果我哋唔能夠鼓勵啲人早啲去檢測咧，根本上我哋係最後走呢、這個最後呢個清零嘅步驟，其實好難。咁變咗呢樣嘢，可能政府都要再睇睇。即係最擔心到喺呢一個階段咧，你唔能夠鼓勵啲有病之人盡早去做檢測咧。其實我哋唔容易咧，即係清除咗剩翻嘅傳播鏈嘅。 嗯，我想問清楚，而家其實比之前改動咗啲咩？頭先你話而家滯後可能係攞檢測，而家少咗啲咩話？我哋其實係 其實因為我哋以前咧，其實係一路都強調咧，你其實就有少少輕微病徵或者係有風險因素咧，你唔去睇醫生咧，你都可以去攞樽啊。 而家都得㗎，而家唔得咩呢個？ 而家咧，其實入邊佢開始改咧，就係話咧。就是話你係有病徵嘅，你就睇醫生；冇病徵嘅，你就有風險因素，咁你去攞樽啦。而啲樽咧，亦都有一段時間咧，係根本上因為係唔夠啊。有啲地方因為你啲定期檢測咧，你霸咗好多啲，攞咗好多樽，好多地方攞唔到樽，變咗你嗰個檢測嗰、那個即係話自己嗰、那個，譬如話主動性咧，其實係降低咗嘅。呢樣嘢可能係大家要睇，因為你嗰啲定期檢測咧。你係冇有某啲作用，但個作用咧又唔大得過咧，你有病徵時即刻去做。咁而問題就係話，因為你係推咗好多呢啲咁嘅十四日一檢咧，而事實上咧就係令到咧你嗰、那個即係話願檢盡檢嗰啲有病徵人咧，其實係唔容易去做檢測咧。如果個個都一定話去睇醫生先至做咧，咁其實好多個案又一係自己食藥，一係就唔理，咁咪拖咗好多人咯，咁咪傳曬出去咯。 所以政府之前話可能諗遲啲停派樽，你諗應該倒翻轉喎，派多啲樽喎，反而應該 係 咪？ 唔係，其實因為我哋咧好多時候有啲政策推出嚟咧，你係冇一個即係話深思熟慮之下咧，其實影響到其他我哋嗰啲個案發現嘅嘢咧。咁、其實你令到成個防控咧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咧，令到我哋嗰個清零咧。就越走越難。 係，不過梁醫生，我哋仲有啲有關打疫苗咧，都想請教你。不過又好快聽新聞，轉頭傾一陣得唔得 ？OK， 好啊。咁啊，轉頭繼續會有咧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嘅，休息一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秀茂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四死两伤，四名死者年龄介乎二至到四十多岁，伤者之中年纪最大嘅九十多岁。消防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事发喺凌晨大约三点，现场系达喜楼五楼一个单位。消防话，起火单位内有三个房间，一人在单位内证实死亡，另外有三名伤者送院之后不治。消防人员在大厦协助大约三十名住客疏散到安全地方，另外大约一百五十人自行疏散。

係嗰個個案嘅比例同埋嗰個傳播嗰個角色咧，其實好重要。尤其是咧，去到一啲高年級嘅學生咧，都開始有啲所謂復課嘅之後嗰個問題。復課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傳染嘅風險，尤其是高年級嘅學生咧，而喺學校度嗰個傳播咧，都好難搞嘅。你一要做嗰陣時候，呢嗰啲嘅檢測啦、檢疫安排咧，其實都係好嘥時間咧，同埋令到你咧，即係話係影響到好多嘅，譬如學校嘅運作咧。咁其實而家咁樣安排，其實就係、是、應該都係要做嘅咧。疫苗一冇問題嘅，其實就尤其是即係話我哋年齡嘅中位數咧，就人口年齡中位數咧就45歲到啦。一半人咧其實45歲以上，而佢哋咧本身嗰個長期病患咧，系45歲前已經開始陸續多啦，咁嗰個老年人咧，亦佔我哋人口咧越嚟越多嘅比例。而家因為嗰啲長期病患同老年人入邊咧，係可能有好大嘅誤解咧，咁變咗令到咧嗰度嘅參與性咧，其實而家咧仲係未夠積極嘅。 OK， 而香港都係比一個即係世界上好多唔同嘅地方好特別咧，就係話咧，大部分地方咧，就算啲長期病患嘅人咧，都好少叫你先睇完醫生，然後先至再去先嚟打針嘅。其實大部分都係會鼓勵呢啲長期病患啦，同埋啲長者，即係話係盡快去打針，除非有啲真係好唔穩定嘅個案啫。 Okay. 而我哋香港呢度咧，其實就係可能真係有咗誤解同埋虛驚，而令到大家呢度唔放心咧。 係 呢度都係要去處理咯。 所以復必泰嗰度話八月底停咯，你覺得呢個安排點咧？其實按道理啊，局長就話半年都嚟貨，咁第一批2月，咁按道理可以嚟到八月都仲有貨。 我諗佢係即係話佢希望嗰個理想，即係話喺嗰段時間打曬啦，咁嚟曬。但係話當然好，但係話如果你真係打個速度係比想象中慢嗰陣時候咧，又要逐批嚟嘅，你咪叫嗰啲批同人哋嗰啲急需用嘅地方調調去，咁其實都應該可以安排到，之後都會仲可以啲貨慢慢嚟嘅。咁但係呢樣嘢係唔理想嘅。我哋而家其實咧最好咧就隨住嗰個年齡開始擴闊咧，而家已經去到16歲咧，其實應該要盡量鼓勵咧入邊咧，真係嗰個疫苗氣泡咧，比較上一個譬如話係最合理同埋最容易推咧，就喺個家庭做一個氣泡，因為家庭內一個新冠肺炎嘅傳播咧，係呢個病一個好典型嘅特徵。而我哋香港咧，其實有千千萬萬個家庭。如果你家庭入面所有嘅成员都打晒针呢，其实第一样嘢就係话感染咗你都唔使受啲严重病嘅影响。第二样嘢呢就係话大大搞咗咗家庭内嗰个本身嗰个传播，就算喺出面唔好彩带咗个病到返屋企呢，如果你个个打晒针呢都係一个好嘅开始。而呢样嘢呢係比较有一个合理啲同埋容易係鼓动到，譬如话大部分人呢为咗自己关心自己嘅，譬如话自己最关心人呢都是盡快去打針呢，這樣東西其實就好過譬如說你在一些餐廳在其他地方呢，你做那些疫苗氣泡的問題呢，就是說因為餐廳客呢其實就說真的就是來自四方八面五湖四海，你亦都沒有可能呢完全將他們那些譬如打針和不打針的人呢分開曬所有設施啊，分開曬所有的服務人員啊，分開曬所有的空氣調節啊。 Okay. 而另一樣東西亦都是說呢，大家你又話一來係唔會強迫人打針，但調翻轉頭一開始推啲政策嗰陣時候咧，又令到勞資之間咧有好多咁嘅衝突啦，同埋有啲大家都唔知個責任喺邊度嗱，大家都好似話想為個社會好，但一方面你又唔希望話要推要強制啦，但調翻轉頭個責任邊個負咧？咁而家都有大問號。 Okay. 如果用家庭做中心，就可能大家會避免咗呢啲咁嘅衝突咯。 但家庭氣泡就要，你而家16歲以下冇得打喎，咁會唔會好難做咧？ 16歲以下咧，其實咧。我諗暫時而家個數據陸續嘅兩隻疫苗咧，陸續都有，譬如話啲細路仔咧，譬如3至16歲啊，3至18歲，其實陸續都有啲數據咧，其實出咗嚟，嗰、那個有效性嗰個咧，其實就冇人懷疑嘅啦。唯一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安全性咧，就可能咧，尤其都好細個細路仔咧，可能係再睇多啲數據，可能會比較好啲。但係我諗可能遲啲咧，有啲地方可能尤其是12至16歲嗰啲咧，都可能陸續打嘅。咁其實咧，就話我哋如果係啲好細嘅，你冇打嘅嗰啲係冇辦法嘅。但係咧，如果你家庭入面嘅所有，譬如話大嘅成年人，你全部都打曬咧，尤其是嗰啲譬如話高危嘅長者啊，同埋啲係有長期病患嘅人，佢哋都打咗咧。 咁其實入面你成個家庭基本上都仲係安全嘅，即係好細個細路仔就算佢感染咧，大部分病徵都相對輕微。 嗯， 如果你大部分人都打曬針咧，嗰、那個亦都係唔係太怕咯。 OK， 因為我哋始終都係話，你係始終要推一啲政策咧，就係話佢越係自己有相關嘅人咧，我哋就容易咧，譬如話係容易，譬如話去推動佢。 嗯， 同埋仲有一樣嘢，香港同埋即係大部分中國家，中國咧個家庭觀念都係好重。我哋以往好多政策都要家庭做單位咧，咁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話要推我哋本身嘅呢啲所謂年青人啊，所有人嘅接種咧，其實都係用一個家庭做一個本位咧，希望大家都喺呢度咧做多啲保護自己嘅家庭咧。如果我哋千千萬家庭保護到自己家庭咧，我哋自然係更加快保護到我哋社區咯。 OK， 好，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先，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梁志超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聽下聽眾先，1872311有韓先生啊，韓生你好。 啊，醫生你好。 早晨，係請講韓生。 我想問嘅啊，好似阿梁醫生講得啱嘅， 嗯， 我覺得佢講得好啱嘅。即刻咧，嚟自五湖四海噶嘛，點可以話嗰啲歧視人嘅又分呢又分嗰嘅？我有開食肆嘅，又會響啲員工度打唔打針嘅。 唔好意思，你係開食肆係咪先？你話 我開食肆係冇錯冇錯。 嗯， 我係冇打針嘅。 嗯， 已經冇打針嘅，但我覺得政府咧就根本係冇因抗疫嘅。佢今呢排日日嚟嗰啲馬亞人啊，有病毒啊，變咗病毒嘅人。点解呢样嘢唔做咧？ 嗯，佢有口岸有截嘅，所以都截到啲海外个诶输入过嚟。 而家做有咩用啫？咁冇用啦、啊。梁医生同佢讲过啦，佢政府佢冇做啊嘛。仲有唔有？而家佢前佢呢个前边嗰啲疫大行动咧都冇做到嘅、啊，即系二年生先有做嘅、啊，二生有做嘅、 啊。咁即系点啊？但如果你而家冇打针，咁想唔想放宽啲啊？攞即系嗰个疫苗气泡概念做多啲阔啲生意嗰啲？ 系我就咁嘅，我而家冇时间打，唔知打唔打，我亦会响积极啲员工打。 嗯， 我间户口唔系好大嘅啫，我几个姐姐嘅啫。 哦 ，OK。 你佢啲车仔唔当啊，咁嘅嘢嘅啫，佢呢度接受呢样嘢嘅。 所以四人一台都够晒用啦，呢、這个。多谢晒韩生先讲咗你睇法，多谢晒你先。仲有叶先生添，叶生你好。 啊！你好，两位，两位， 系你好，叶生，早晨，请讲，请讲。 好，你讲开打疫苗嗰啲咧，即系嗱，讲翻我哋70年代咧，我哋嗰时做嗰啲饮食嗰啲咧， 嗯， 嗰时差唔多，佢一定系有啲医务人员上嚟再打啦。嗰时打嗰啲霍乱啊、肠炎嗰啲噶，一打要打两针，打完咧就全部都发烧噶。 嗯， 打咧就冇得做嘅。 強制啊！嗰陣時係各行各業都要打噶，定點啊？我都唔知 道。係啊，一定係噶。你可以問一下，即係呢啲老前輩啊。 嗯、 即係我啊，70歲啦， okay. 我經歷過呢啲，我想講翻下咁解啫。 嗯， 即係而家講到打針，好似洪水猛獸咁，好似我咁佢死啊，咁樣講到咁嚴重，好似之前有一個打過嚟，好似話係其實你接邊嚟啦？ 嗯，喺、哦、位係。 哦，得，我繼續嘅就冇嘢。 O K， 好。即系之前都见过大规模咁样同大家接种啦，即系70年代嘅时候，而家都可以用翻类似心态应对。 即系而家好似洪水猛兽，又讲到林郑好似杀人犯咁，讲到咁严重。 嗯， 即系呢啲其实你为大家好啫嘛，要打咗我都打咗。 嗯， 我打咗嗱，我咩我打科兴上去打嘅，一啲事都冇。 嗯， 只系错咗打，倾我唔系我卖广告啊，即系。 嗯， 即系冇事就系冇事。唔需要講到咁嚴重，即係嗱，你除非你有因，你個俾10000銀啦，我睇下排多幾條翻牌，就又望得排到尖沙咀沙頭角都去打， 嗯， 係嘛？即係我覺得啲人個都係咁嘅心態啊嘛，即係應係講就講，唔好講到好似咁緊張咁咩咁得啊。 OK， 好多謝葉先生，傾到呢度，廖生又會點睇咧？廖生早晨， 係啊，主持， 早晨早晨， 我有一個問題咧，我就想講下， 好啊好啊， 就係話嗰個。嗰、那個因由啊，點解人哋唔敢打呢？你知唔知啊？ 點解？ 我話俾你聽，我係第一批打嘅，我都65歲啊。 嗯， 我就都有三高嘅。我點解我敢打呢？我就係因為我個病情咧，嗰啲冚唪都 stable 咗啊。 嗯，穩定咗啦。 所以咧，所以咪就係敢打咯。即係第一批嗰啲人咧，佢就冇私家醫生打噶嘛。 嗯。 如果有私家醫生，我一定會揾私家醫生，我就唔會。中到去打嘅，因为点解咧？好多老人家咧，佢又唔清楚嘅，唔清楚自己个病情。你叫我去打，我咪去打咯， 嗯， 系咪先？ 點知打到就出咗事，出咗事，不過佢咪唔敢打咯。 嗯， 所以我話咧，佢哋啲人諗嘢咧，讀書嘅就叻啊，個個攞 A。我哋嗰班官員啊，但係如果你叫佢諗嘢咧，真係唔識諗嘢，唔識做嘢。 嗯 ，OK， 多謝廖生啊，提醒大家打疫苗之前都最好問翻啲醫生嘅意見啦，醫護人員嘅意見啦，掌握到自己身體狀況先做呢個決定啊。多謝廖生先，吳生又點睇咧？吳生你好。 早晨， 吴生系，你好，请讲。 我有少少嘢想喺度发表下嘅。 好啊，好啊。 咁首先嚟讲咧，就疫苗冇错，佢个原意系好嘅。咁但系嚟讲，近日好多打咗疫苗之后就出事啊。咁成嚟讲，咁即系单单都话唔关事，有冇咁巧咧？即系根本上嚟讲，系一个合理嘅担心嚟嘅。咁政府嚟讲咧，佢就。即係最反對就有啲人話，有啲官員話打疫苗就係市民嘅責任啊，成啦咁嚟講咧，咁我覺得嚟講呢啲用詞就非常不當嘅。責任咧，我嘅理解就係我受職嘅有糧出嘅，我要同你做翻啲嘢，咁就為之責任。 嗯、 所以打疫苗咧，充其量佢應該嚟，只不過講係個公民嘅義務嚟嘅啫。啊，咁既然係義務咧，咁即係做又得，唔做又得嘅。咁既然有合理嘅懷疑咧，政府應該體諒嘅。咁而家佢即係。近日咧就似乎係即係耍啲手段啦，就要谷心啊成啦。咁嗱，講真啦，食肆如果你話有食客受感染嘅咧，源頭我覺得多數都係翻大家嘅食客嗰度嘅即係傳播，就多過嗰個樓面啊 ，Rachel Rita 嗰啲傳播嘅，因為佢接觸嘅機會咧，即係 係比較 大家食客嘅接觸機會係少嘅。 嗯， 所以嚟講根本上即係我非常之反對啦，我亦都唔知即係。话呢啲系打针系公民嘅责任咧，呢啲官员我唔记得佢讲佢叫咩名啦。 O、okay, K， 明白你即系都反对呢个睇法啦。多谢晒吴先生嘅时间，苏人同你倾到呢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学习管理知识。 我自己个人咧，好中意分享。我又好中意認識朋友， 嗯， 亦都好中意揾機會嘅。 譬如好似舊年真係好多人可以喺在家工作，咁譬如話辦公室嘅規模設計，仲需唔需要好似而家咁，譬如每人一間房啊，每人一張台啊，甚至乎一個好大嘅空間。 逢星期日下晝兩點，香港電台第一台，管理新思維。 何文燕， 醫生你好，見邊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嚇。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7:35，港台电视31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之下咧，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啊。之前政府就做过个保就业计划嘅，咁当中补贴咧就有包括埋超市啊。咁两间超市有啲人就话：喂，其实见疫症之下好似生意冇乜受影响，咁但系你都攞到咁多补贴，有啲人就期望佢咧要做好多啲社会责任啊。咁其实消委会咧而家又睇下究竟呢两间超市嗰个嘅货物嘅价格嘅变化系点，咁就话啊有60.5%嘅货品加价超过通胀，情况系点咧？请嚟有消委会研究及普查部总主任张欣凡。同我一齐倾下噶，早晨张欣凡。 早晨，大家好。 咁啊，讲下超市啲价点啊，见到。 我哋今年嘅调查咧就啱啱出咗啦，咁就发现咧，我哋一篮子即系两间大型超市嘅230款嘅货品咧，其实嗰个总平均嗰、那个售价咧就系、是、逆市上升嘅，咁啊比起同期嘅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咧。就升得多啲嘅，就升咗 1.9%， 系啦。 有冇话边啲升得特别劲啊？ 咁咧喺入边咧，230款嘅货品入边咧，咁我哋就涵盖咗13大类啦。咁当中以罐头嘅食品咧，就系、是、上升得最多嘅。咁、就近20%到嘅升咗。 嗯， 系啦。咁而喺罐头食品入边咧。又以呢、這個罐頭肉啦，罐頭肉咧嗰、那個升幅係最高嘅，平均係升成25.1%咯。 哦 ，OK， 係啦， 呢、這個一年間升幅啊，升咗20%啊，一年。 係啊，係即係一年間嘅升幅啦。咁但係其實咧，因為我哋呢一個嘅調查咧，其實每年都有做嘅。 嗯。 咁就發現咧，其實 罐頭類的產品，譬如升幅第二高的罐頭湯啊、罐頭魚呢，其實在我們去年做這個調查的時候呢，已經錄得都相當的升幅了，所以其實是連續持續這樣有升幅咯。 嗯嗯， 是啦。 除了罐頭升得厲害，還有沒有哪些厲害啊？ 罐頭類呢就是升幅最厲害啦。第二那個升幅得最多的呢就是麵包啊、蛋糕類的。 嗯。 因為其實都大家都去年的時間大部分即係嗰啲市民有多都會係在家抗疫啦，咁喺屋企嘅時間多咗，即係可能自己煮食亦都多咗啦，咁就即係罐頭類啦，咁另外麵包類都多咗嘅，咁但係就反而麵包類都升咗成 6.4% 咯。 嗯， 咁繼而嘅咧就係急凍嘅食品啦，即係譬如一啲急凍點心啊、急凍嘅餐點啊，咁樣都係升咗 5.4% 嘅。 嗯， 系啊， 所以见到呢啲就升得犀利啦。但拉云你都见到升咗1.9%，咁啊同期通胀都0.3%啫。咁点睇呢个现象啊？你觉得超市做成点啊？咁样？ 首先就即系我哋会即系身为普罗大众市民，就即系觉得咁样嘅状况都令人忧虑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抗疫期间，其实好多市民咧都有啲就。連工都冇得開啦，咁有啲就算有工開，即係嗰份人工都可能攞少咗好多啦。咁其實都市民其實都係生活都遇到好大嘅即係challenge 嘅，係啦。咁但係咧，反而我哋即係一啲糧油食品啊，普遍市民大眾都即係日常嘅必需品啊，都係有個升幅喺度咯。咁我哋會覺得唔係咁理想咯。另外超市亦都即係兩間超市都係攞咗政府嗰個保就業嗰個嘅補貼啦。咁我哋會覺得其實希望超市咧都能夠咧同市民咧喺呢個時間去共度時間啦。 嗯， 係啦。 剛才提到保就業，他拿了一些津貼的都成億計的，但現在他不是有些計劃說價格不變那麼多，那今次你升 1.9 就計算那些計劃下去的了，那些因素 其實這裡呢一度我哋嗰個計算的方法咧，就係、是經由第三方啦，咁就嗰、那個係用佢哋嗰啲嘅掃描嘅數據啊，即係話實質上嗰啲超市嘅客户，佢俾錢嘅時候 scan 咗嗰、那個即係最 final 俾嗰個錢，咁、所以咧佢中間嘅一啲嘅，譬如佢話折扣啊，個人咧咁就應該係已經計埋咗入去噶啦。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其中一間超市回應我哋嘅時候，就有講到話啊，佢有透過一啲即係客户嘅積分啊，各樣各樣咁都有優惠嘅。咁但係嗰度就就計唔到嘅，即係用呢個咁樣嘅掃描數據嚇，咁、實際上幫到幾多少，咁就真係要即係市民其實真係要可能計清計楚條數嗰啲積分點樣樣有得到優惠咯，係啦、 好啊，咁多謝曬你先，張欣凡，多謝曬你講到消委會嘅一個報告啊，張欣凡咧就係消委會研究及普查部嘅總主任。就呢件事，有啲媒體都問翻兩間超市嘅，百佳回覆就話咧已經盡量承擔咗部分上漲嘅成本噶啦，咁但係罐頭類嘅貨品嚟價升咗啊，疫情影響到咧，舊年頭兩季有搶購潮，搞到成本都上升咗。今次調查裏面超過三分之二嘅貨物嘅成本價都較舊年升咗。據百佳自己記錄咧，產品類別嘅整體平均售價比嘅升幅咧，比消委會調查少嘅，有啲仲跌添。惠康方面就話啦，舊年九月啟動咗日日有低價，超過300款嘅必需品咧凍價六個月，今年四月將會延長呢個計劃六個月嘅，並且加入更多產品嘅種類。咁呢個咧就見到兩間超市啦喺媒體嗰度回覆翻咧，今次消委會嘅呢個報告，消委會就發現整體升咗1.9%嘅呢兩間超市嘅平均售價。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今日星期五啦，咁所以要去到下个礼拜一咧，先同大家见面啦，下个星期再倾，拜拜。